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咁啊，翻到嚟啦，咁就嗱呢一节就我哋唔可以成日讲选举啊，大佬都冇 够啦。 咁啊，今日其中一件大事啊，当然要数呢一个吓。喂，唔系，问下你先啊，土伯， 系 你可唔可以想嗱？你而家五十岁啦，系咪？ 五廿二咯， 五廿二啦。你可唔可以想象你系38岁之后先退，38年之后先退休？你可唔可以想象？你觉得得唔得先？ 我唔得啊，我估我应该死咗。 你又死咗， 我覺得死咗。 系咁啊，即系你 鄧小平食煙食到90多歲啦。 你都好肯定你冇啊！ 你唔好成日攞煙草箱嗰啲理由嚟證明呢個食煙。 我喺度講緊事實， 唔係啊！鄧小平都好長壽嘅，其實 唔係咯。 不過你冇人哋咁勁啦，嗰啲即係醫療設施嗰啲嘢。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叫任何一個50歲嘅人咧，喺度諗，喂，即係我40年之後先退休咧。其實你知道啦，你而家你做按揭，你做樓按多數都30年啫嘛。有幾多人？50歲嘅時候，即係做30年嘅按揭咧，即係我諗都好少啦。咁但係我哋即 係唔係啊？我即刻簽名㗎， 係嘛？得唔得先？你可唔可以做到30年？ 我做到30年咯。 你而家 係啊？ 得嘅咩？ 我做到啊！ 哇！你真係誇張啊！你真係， 我真係做過啊！我唔係香港㗎。 哦，你用咩做抵押先？ 冇啊！佢咪睇我啲bank statement 啊，睇我啲收入啊嗰啲咁嘢咯。 哇！唔係啊， 做到啊我。 你同人唔同名。 唔係我嗰陣時嘅諗法就係咁。 啊！ 嗰刻都瓜咗啦。 啊！ 要啲嘢嚟做咩啫？ 係嘛？ 係嘛？我哋喂大佬，我哋都係唯物主義者嚟噶。要嗰啲嘢做咩啊？係咯，你叫我供咪供咯，咩所謂啫？係咪？總之我再生一日就會夠供到，咁死咗冇得講，同埋唔係借好多嘛。 啊！咁就都。都提一提啦，咁今日就係阿李嘉誠啦，阿超人啦，終於都放下呢一個商業王國。咁啊，係咪叫真正放棄咧？即 係你問我呢個問題就因為咁嘅原因， 叫做退係啦，即係你可唔可以即係90歲退休嗱？但係就算佢 even 佢話退休都好啊。嗰個係咪叫真退休呢？即係等於阿蕭生同你講話退休，即係一樣嗰個情況嗱。因為其實佢而家佢就話退休嗱，因為佢退休還退休喎。咁但係呢佢就話而家呢就轉過第二條跑道。嗱第一佢仲有嘢做㗎。 打 golf 唔可以咁講啦，即係佢話即係佢管理嗰個基金啦，係咪李嘉誠基金啦。 慈善嗰、那個。 係啦，慈善嗰個啦。第二就係其實呢佢而家就真係變咗呢一個呢，即係資政化，即係李光耀化，即係。 佢自己講啊。 咁佢唔係咁講啦，佢就話純粹做呢一個長和顧問啦，係咪？ 妖咪即係乾隆王，乾隆王60歲退，唔係乾隆60年退休做太上皇。 咁啊，佢加子人工喎，咁佢就從前咧就其實係即係每年咧都係攞5000蚊人工嘅啫嘛。咁啊，即係而家咧佢加咗自己一倍，咁啊攞10000蚊嘅啫，即係呢個顧問。 大佬啊，香港嘅股息唔使交税噶嘛，頭先有啲人都笑話李嘉誠都係攞5000。喂，大佬，佢揸住咁多長和系嘅股份，每年都派息。喂，香港派息係 non-taxable 噶嘛？我都係咁安排啦。如果我係入去㗎， 咁呢個當然係笑話啦。咁樣就咁，但係即係，唉，我都見到有啲人話啦，唉，即係譬如似蘋果做啲新聞咁樣樣，咁係咪即係等於我哋已經可以告別李氏力場咧？喂，未必喎，佢個仔仲得人驚喎，係咪？佢個仔仲算得仲雞仲犀利。 唔係，同埋我你都估到，尤其是係李嘉誠嗰度， 係 呢個係我哋年青一輩，包括我自己在內，係需要學習。就係佢哋係冇退休嘅日嘅，其實，佢今次係咁講嘅啫。但係因為點解咧？即係佢退休嘅咧，其實喺度俾人嘅感覺係等緊死啊嘛。咁呢個感受係唔好嘅，呢個感受係唔好嘅。對佢一代人嚟講，唔同我哋啊，我嘅下一代仲誇張啦，成日都話想30歲退休嘛。係嘛？揾夠嘅30歲退休，我諗 因為呢個世界快錢太多啊。 個問題唔係在於你揾幾多錢啊。是在於你的生活是怎樣啊、我當你沒錢的煩惱你又在這裡啊。喂，除非我們這樣的在這裡做網台吹下水 又不同、啊、我試下你說你200元一個月夠了龍每月給200元你日日在這裡啊。 你起咗三个月啦，你一日就选择跳楼， 好痛啊！ 唔系咯，唔使做嘢啊！喂，总有啲嘢做先至即系过瘾嘅，即系李嘉诚一样，我估计即系。以我對佢嘅理解，佢一樣會係選擇嚟基金又好，即係做長實顧問。 你都話你對佢有理解，好似好 friend 咁啊，大佬啫。 喂，咁你呢一代人，喂佢嗰代人，我知噶啦，係咪？ 你睇馮檢基，你就知咩事啦。到而家都繼續。 你唔可以將佢同馮檢基比較。 唔係啊，即係講緊係佢係唔理嗰個年齡，仍然有嗰種企圖心啊，講緊嗰樣嘢啊。 嗯。 即係佢，你點都要揾啲嘢即係去做證明自己嘅存在啊嘛，嗰一代人。 但係我覺得就佢起碼嗱。雖然你我唔知阿土伯你有冇聽佢今日個記者會先？ 冇 聽過。咁 但係我睇到好短嗰個 message 咯 ，get 到佢啲 point。 咁我嗱，雖然咧就好多啲記者都喺度問佢，即係有關於青年嘅問題啦，即係尤其係即係想焗佢講一啲就係話嗱，你嗰代咁成功係嘛，咁犀利，你又識教啲後生仔啊，即係多啲好學啊，咁樣樣照努力上進啊。咁但係究竟今時今日嘅社會係咪仲係你當年嘅社會咧？咁樣樣 有冇記者咁問佢先？ 有，梗係有啦，唔止一個添。咁其實 咁呢個 fair 喎，記者呢個問題 fair 喎。 嚇，呢個 fair 嘅。 因為點解咧？正如你喺廿幾年前改革開放嘅中國，其實我哋照抄香港模式上去做生意，或者係即係打工咧，其實已經係發咗噶咯噃。因為嗰陣時候佢係經濟發展嘅好低嘅位置嘛。其實佢係有增長嘅空間喺度嘅嘛，係好多空間添啊！反而我哋香港變成一個咁成熟嘅經濟體嘅時候咧，第一我哋嘅競爭好激烈，叻嘅人好多，比你更叻嘅人更多。第二就係、是、其實你嗰個虛位已經少咗啦嘛，即係你話你當年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候，港大都仲未有即係化學院嘅時候，你走去英國好似 Martin 咁。你當然會勤勤力力啦嚇，即係唔係喺度 hea 啦，攞個法律個學位翻嚟，跟住做埋巴。咁你七十年代你競爭冇咁激烈嘅時候，即係你都可以照 copy 人哋嗰啲嘢過嚟我哋嗰度嘅時候，你勤勤懇懇咧，係相對而家你走去讀 law 做巴係容易好多嘅喎，大哥。係嘛？喂，當年有幾多個？亦都識講好聽嘅英文，同埋識同個客溝通講廣東話嘅咧。喂，唔係 Martin 都遇咗邊個？喂，而家你嗰個競爭咁激烈嘅情況之下，同埋個經濟發展去到呢個水平嘅時候，好高嘅水平嘅時候，你再上嘅難度係低啲噶嘛？你諗下當年經濟中國的經濟增長每年係咩七八噶嘛，雙位數字噶嘛，五七添啦嗰陣時已經講緊。 咁啊，講翻佢嘅回應先啦。其實嗱。即係我覺得嗱，成個記者會咧，佢講説話咧，我唔會覺得聽得好唔舒服。即係嗱，雖然 咁啊，成個不嬲都 OK。 即係我知道就係話，其實你見到呢兩年咧，即係尤其今年咧，即係哇，你一去到人大兩會啦，你啲政協講嗰啲嘢咧，真係好講客咁啊。尤其係對香港人講嗰啲説話，即係譬如包括即係你羅范超分嗰啲。喂，講香港後生仔係咪要努力啲啊？係咪嗰類咁嘅説話？即係你唔夠努力啊！即係你都要靠自己啊！嗰類，即係你同埋即係阿你唔靜止啦，咁仲有即係犯取啊嗰啲，喂，你唔中意你就走啦，係咪？即係佢講呢咁嘅説話，但係你見到李嘉誠其實嗱，當然無欲無求，即係你唔會話即係講啲咁左嘅説話啦，你唔會中即係專登去討好呢個習近平啦。咁嗱，你話討好，即係佢唔會唔討好。咁但係咧，即係我起碼覺得聽佢講嘅説話舒服。第一就係話啲人問佢：喂，你當年嗰個formula而家係咪仲 work 咧？咁首先即係其實佢都咁講，嗱佢都承認就係話唔係，即係佢就話佢講翻客觀現實先。咁當年咧，即係其實我即係發跡嘅時候，咁當其時真係戰後時代喎，即係百廢待興喎，咁當然好多機會啦， 即係冇話喬文啫，我估到啦。 咁第二就係話，咁啊勉勵你啲後生仔啦，咁啊就係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機會，咁即係知識改變命運啦，學多啲嘢啦。咁呢個我覺得就 fair 嘅，即係唔會好似範徐麗泰啲，你唔 Nike 你走啦咁樣樣， 咁咪完全唔同啊！你要諗清楚一樣嘢，範徐麗泰而家仲要靠共產黨揾食，咁李嘉誠佢一早撤咗資， 唔係第一佢退休。 位噶咯。 第二樣嘢就係佢，喂，佢似得知噶啦嘛。 啊， 即係大陸發生啲咩事，佢嚟講你威脅唔到佢嘛。 即係佢都係分散投資啦，呢個係基本嘅投資理論嚟㗎。即係唔可以將所有雞蛋放一隻籃，呢個永遠個道理都 係 啱。 咁另一樣嘢就係講嗰個樓價問題嘅，佢都。嗱，佢都係大膽承認，喂，好，你講嗰個樓價問題已經係超越咗好多人嗰個承擔能力，即係佢唔會嗱，你睇林鄭咁樣啦，最近林鄭講啲咩説話，接受呢、這個Financial Times 講啲嘢，第一，即係你好多人驚嘅就係話，即係人哋問佢，喂，你最敬仰係邊一個即係政治領導人啦、啊？跟住一講，佢諗都唔諗喎，你話我擦鞋都好啊，我最拜啊，我最敬重啊。哎、就是習近平啦，哇！我覺得講嘢越嚟越有魅力，哇！越嚟越咧，即 係總之一句，我幫你講，人唔笑狗都吠， 嚇， 係嘛？咁得啦，幫你咁樣總結啦。唔係李嘉誠嘅講法，某程度上咧係一個資本主義咁競爭激烈嘅社會咧，係有道理嘅。 嚇， 知識改變命運嗰樣嘢。 嚇， 嗱，我以前唔信嘅，我以前相信咧集體嘅方法咧。是可以改變集體的力量去改變集體的社會問題，大家冇得選擇。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強調嗰樣嘢就係、是，喂，你一定要改變自己嚟適應呢個社會。嗱，呢個係一個好痛苦嘅過程。嗱、我呢、這個、我呢一個信念咧，我都唔係叫信念而係我呢一個嘅開始覺得呢樣嘢係喺個現世社會裏面咧係事實嘅咧。其實我自己都改變緊。冇乜计啊！你真系相信集体嘅方法，集体嘅力量可以改变集体嘅问题咩？香港人从来都唔系咁。喂，集体嘅问题，香港前途谈判嘅时候，咁咪主早咯。 哦，佢都嗱，即系 系嘛？喂，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好生动嘅例子，嚟证明咧，即系其实我哋冇办法去冇选择俾你。喂，个社会日新月异，系咪？喂，你试下。原来我突然间失踪咗廿年嘅，突然之间出现咗嘅时候，哇！大佬，你嗰啲 Facebook 又好 ，WhatsApp 又好，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嘅通讯，哇！我完全 get 唔到嘅，喂！我都好尝试，好想努力咁去学习呢嘢，但我都发觉我自己顶唔住，但冇办法，不过社会去到呢个阶段，你唔学，你唔同我顶一板，咁你就俾佢淘汰，咁你香港又冇好嘅社会保障嘅制度。有冇全民退保？ 系， 嗯， 医疗就一系排晒队，一系就瞓嗰啲好似街边啲床位嗰啲咁样，怼晒喺个冷巷，好似近时翻去70年代咁，系嘛？ 嗯， 冇退休，冇医疗，社会流动低咗，房屋问题存在。我哋始终要 tackle 唔到。咁当然啦，对李嘉诚嚟讲，而且佢而家讲嗰啲说话。即係我唔敢講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係在於即係佢都上曬岸啦，做人發財立不品啦，大佬係嘛？ 嗱，另一個即係佢冇咁冇林鄭咁離地嘅問題咧，就係講到嗰個樓價問題啦。咁佢就話即係嗱，林鄭佢之前對住《金融時報》講咩咧？佢就話2014年佔中嘅時候。佢有好多後生仔啊，仇富啊，即係買唔起樓啊，先走去佔中喎、啊。咁但係你相對之下咧，李嘉誠點講咧？第一，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啦，即係樓價好多人都負擔唔起。第二就係話，即係佢覺得政府係有責任去起到公屋居屋喎、啊。喂，呢樣嘢其實佢已經等佢都講咗林鄭唔會講嘅説話喎、啊。即係其實 唔係同埋我哋一路都講噶。 嚇、 啊！喂，其實根本係唔同嘅 market segment 嚟噶嘛。 係 喺公屋嗰啲人，就算你將而家嘅樓價減半啊、卡一半啊，佢都冇機會啦。喂，而家大佬嗰啲全部 追唔到啊！ 700萬、成千萬嗰啲， 系啊， 因為林鄭 減半都400-500萬咯。 因為林鄭佢將個政府呢一方面解決居住問題呢個功能咧，完全係 surrender 俾呢一個地產商啊嘛，要以置業去解決居住問題啊嘛，咁所以咪逼你班人連劏房都要買咯。 唔同 market segment 嘅意思就係、是、其實大量興建公屋，滿足低下階層嘅生活嘅需要，係唔影響香港嘅樓市，唔影響的。但是你令到好多人安居乐业，但系呢个都唔系因为咁样嘅原因而啲人出嚟占庄，屌所有逻辑都断晒。 即系林郑， 喂，我点会因为啊冇楼住，我走嚟占庄啫？阿龙，你都唔会话冇楼住噶，你冇楼住咩？ 啊，即系 唔系咁？点解我哋三样都占庄啊？ 我已經反證咗你唔係呢個理由啦。 所以我真係林鄭真係 三一啊嘛， 佢係咪拗緊黨員做咧？但係 你八三一落咗個決定，一個政治嘅決定嘅時候，我哋有邊個選擇？喂，我哋以往所有和平嘅方法，包括佔中都係啊，都用過啦。我用最公民抗命嘅方法嚟同你共產黨鬥到粗輕，有咩問題？同我有冇 有屋住有冇關係啊？黐線嘅你真係乜嘢都拉佔中嚟講，你同屈榮賢嗰啲水平差唔多，大佬。 咁你而家政府 係嘛？巴士九巴嘅意外又同佔中有關，有冇搞錯啊，大哥？ 啊！ 哇！乜都攞得嚟講喎，大佬。 咁仲有一啲咧，就其實係李嘉誠亦都俾人問到啦。喂，你即係點樣睇呢一個即係中國去修憲啊嗰、個問題啊？即係習近平咁樣永續即係叫執政，你點樣睇啊？嗱佢又講得好小心嘅，就話嗱，如果今日我有張選票嘅，我都一定會投呢個習近平。我讀過好多歷史啊，乜咁樣嘢。咁但係呢， 屌佢 之後佢講咗大堆廢話之後呢，佢又 廢話 唔係啦，你聽聞佢講咗大堆廢話之後呢，佢就話嗱，唔應該講嘅說話呢我就唔會講嘅吓， 唔係佢真係我想講嗰樣嘢，我唔知你係咪估嗰樣嘢啦，有得投票咩 吓， 啲廢話嚟嘅啫， 係呀，唔係你起碼佢唔會講啲好左嘅說話呢， 出口術呢啲嘢係乜嘢啊？我都係咁講啦。你習近平肯開放嘅選舉，我都投你一票。我哋公開呼籲投你一票啊！屌，係嘛？唔係我都相信㗎。如果真係有民主選舉嘅時候，咁你都俾共產黨頂一兩屆先啦，大佬要過渡㗎嘛，民主。 唔係啊，咁共產黨就係睇到台灣當年國民黨開放咗個政權之後，國民黨食咗頭嗰兩屆之後輸 Q 曬啊嘛。 應該咁樣去諗。因為後期呢，我哋僆仔讀書嘅時候呢，就講 democratic transition 啫，民主過渡啫。後期呢，即係已經係研究緊係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嘅， 民主鞏固。 點樣能夠做到民主鞏固呢？就係話要真係要兩三次嘅政黨輪替之後先做到嘅。長期執政係有危險嘅，因為你係冇警覺性㗎嘛。你對個人民嗰個呼聲同埋訴求咧，唔會好徹底噶嘛，去理解同埋去執行，去意志。 日本自民黨咁樣 咯。所以我覺得就阿李嘉誠佢呢個答案係好有智慧嘅。 我都會咁答。 即係如果喂，首先 有一頭嗰頭就 前提，前提就我張選票先。系咪我冇選票咧？系咪？即係所以我 估到你係咁講。 呢個係非常之聰明。第二就係話你即係啲人問佢嗰個一地兩檢問題啦，係咪？即係會唔會嗱？有啲人問佢就係話你嚇而家走資嚇，跟住你好將好多資金咧投入去即係去投資嗰啲民主國家，你以前都咁樣講過嘅喎，乜乜物物嘅喎，係咪？咁即係你點樣睇？哇！近年嚟香港個法治即係咁樣不斷咁樣衰退啊，呢啲咁嘅嘢啊，同埋一地兩檢嘅問題啊！一講到一地兩檢嘅問題咧，佢就淨係講一地兩檢嘅問題啊！話如果有一地兩檢，我一定搭呢個高鐵，因為咧我係住汕頭嘅啊，即係因為舒服啊嘛，講啲乜嘢悲重就輕，係咪？即係你覺得係講喂，其實講真，你九廿歲人。其實佢腦筋係非常之靈活嘅喎，都仲係。 同嘢，佢嗰陣時候嘅記者會啊，喺度表演嘅 talk show 嚟㗎啦。 係啊， 女鍋連石寶青天都講過啦，有咩講唔出？ 係咯，女鍋嘅哇，大佬，我哋幾多人去研究啊？究竟佢舉嗰個佢係咪叫預言故事啊？定還是係呢個古文啊？大佬，我未聽過。 係佢神話嚟嘅，佢喺度估，大家喺度估緊特首究竟佢會投邊個啊嘛？ 咁咪俾咗貼士大家咯，佢即係迫於無奈俾阿爺撳咗掣，屌佢三仔爺， 不過 都要投林鄭啦。 不過你講到呢度啦，差唔多啦。其實李嘉誠退休其實都係一個時代嘅終結啦。我哋呢兩年嚟其實好多人都即 係係退下火線。時代終結係佢賣咗中環中心啊，講緊 唔係賣咗中環中心啊，係咁佢亦都提過呢樣嘢啊。咁但係你即係賣中環中心，咁但係佢。即係依然都咁講啦，喂！我雖然買嘅嘢買多，咁但我買翻嘅嘢亦都好多，唔係佢中環中心係中環中心。 繼續啊！ 嗱，即係呢啲乜嘢？咁即係你點樣睇李嘉誠咧？咁嗱，其實講真，李嘉誠咧，即係如果你話四大地產商嚟講咧，佢係最後一個係喺媒體上面係敢於講自己説話的人嚟嘅咯，其實係。 即係話 四叔已經死，即係差唔多半死嘅狀態啦。 應該咁講，即係四大地產商。確實，in general 就冇個好人㗎啦。 但如果你真的要比較的話，始終都是阿成哥講一些人話，即似是他是香港仔咯，即他的法籍是來自香港，他亦都是逃難下來的，他都明白在這個共產主義的制度裏面或者獨裁主義的制度裏面是完全沒有機會有發展的空間。 同埋他醒的一樣東西就是他四大地產商，但他實際上不是太依賴地產的嘛， 沒錯啦， 所以他才串得起的嘛。 Exactly 啦， 你想想他去年啊，他都仲向那個即係阿法高咧嗰個發明家咧去學 AI 嘅問題，其實係咁佢都話啊，睇完阿法高咁樣樣贏咗人類之後，即係佢對當頭棒喝啊乜乜乜乜啦，即係你對 AI 嘅嘢其實好多人即係一笑置之啦，或者你講 high tech 嘅嘢。 嗱，你諗下佢嘅人生嘅成功，即係我冇乜做研究啦，但係即係有 observe 到少少，其實佢都轉得好快嘅，佢由即係塑膠化，轉咗去搞地產，跟住就 diversify， 因為佢收購和和，係嘛，有電力公司，有煤氣公司，成成嗰啲咁嘅嘢。喂，其實佢都係一個 conglomerate 嚟噶嘛，喺我哋嗰啲 其實佢而家長和系咧係似三菱呢一種綜合商社噶，即係由一啲好由原子筆去到飛機大炮，佢都會研究噶。 所以其實佢係轉得快，即係有多時我過去嘅成功嘅模式。我再 copy 嘅話咧，即係話各項地產係得嘅，咁我所以我湧曬埋去。其實佢已經係開始將佢多元咗佢，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減低風險嘅方法嚟噶嘛。可能嗰、那個所謂嘅 premium， 即係個利潛冇咁高。香港就老實講，我哋大家十個有九個所謂有錢嘅人，其實都係靠自己啲靠地產嘅啫，就冇呃人啦，以為自己好對呢個世界好好大貢獻咩？系嘛？我哋生產力原來係靠呢樣嘢嘅，做乜炒賣啫嘛？點解唔係炒賣啫？係嘛？但係李嘉誠係唯一一個願意咧，係將佢嘅企業咧係國際化，同埋係多元化，拉散個風險佢。佢都唔會全部放棄香港，都唔會放棄大陸，但係將個比例係越減越少嘛。咁你其實睇到佢策略，佢 Anthony 講啱啦，佢喺政治上咧，佢係俾幾個地產商係感染好多。因為我冇俾你揸住春袋嘛， 都未必 冇。你充你充公咗佢喺香港同大陸嘅資產，佢仲有 Husky Oil。 喂，你唔敢充公佢啦，共產黨。 唔係啊，我話假設你串到咁樣啊，充公曬佢中港嘅資產啊，佢全世界都仲有其他業務 support。 仲有佢咁樣計條數仲啱，咩老共都仲要買你爬。 嗯， 梗係希望你多啲嚟投資啦，希望利用你嘅即係商業嘅關係、網絡知識同埋能力。貢獻祖國啦咁樣， 其實 如果佢越減越少嘅時候，就其實係你欺我嘅時候。如果我越嚟越多，我變咗七八成都係依賴老共嘅咧，就我睇佢口喎。 唔係你睇陳啟忠咪知咯？ 你大家記唔記得啦？前年即係老共揾一個即係嗰啲網媒咧嚟搞鳩佢啊，不要讓李嘉誠走了咧。嗰篇文講嘅説話咧，其實對佢嚟講咧，嗰、那個可以 apply 嘅地方其實唔係好高嘅，亦都唔公平。我諗即係。佢係錯誤地用佢自己對其他地產商嗰種蔑視咧，就對付咗李嘉誠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唔係啊，我對即係共產黨回歸之後對你嘅政策傾斜，你就唔會賺咁多錢啦。除此以外，其實都做過好多其他嘢喎。即係第二嘅就係話，即係即係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其實當然係好令人心寒啦，其實係，即係尤其係令好多其他地產商心寒啦。其實嗱，當然打係打李嘉誠，但係咧成功地恐嚇嘅咧，其實好可能係其他淨係撈地產嘅地產商嘅啫。其實係，對於佢嚟講咧，佢呢幾年嚟咧，我諗佢都相對地都叫做體化嘅。當然佢政治上面都有 concession， 佢都唔敢得罪大陸。 好簡單講句啦，佢呢個人唔單止係有好聰明嘅商業頭腦， 亦都有政治智慧， 亦都有好高嘅政治智慧。喂，正如頭先我講嘅道理啫嘛，再重申一次啦，驚大家聽得唔清楚，因為你岔咗開少少。喂，如果我俾你揸住嘅時候，我一定要跪地起豬乸嘅喎，對住你八哥，對住老共，同埋，喂，你唔係一個民主嘅政府，民主嘅政府我都可以使錢嚟做 lobbying 啦，係咪？我都可以透過我嘅政治捐獻嚟嘗試影響你啊！雖然而家都嚴緊咗啊，呢啲政治捐獻法都， 喂，我都要睇住市民大眾嘅意見啦。即係嚟我壓住落去保守黨又好， 唔係嗰陣時話自由黨佢 工黨又 俾佢有份科水， 有份科水 係啊。 喂，我都要投資落去啊，大佬。 嗯， 係嘛？我但係我因為你都係要人民選出嚟噶嘛。你人民選出嚟嘅時候，喂，我唔可以脱離嗰個民眾嘅利益太遠噶。如果唔係，喂，大佬，我撐你，你益我都冇用噶。喂，嗰啲有反你台噶嘛。所以李嘉誠呢樣嘢咧係聰明嘅。因为你面对一个独裁政府的时候呢，他的派系斗争那么激烈，权力斗争那么严峻，都不知道今天谁上台，明天谁落台，喂，不是没试过的啦。 所以投资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即是是彼得特步一点的，其实 是。彼得特步很多、 啊、所以他就将他最主力的那些东西放在欧洲和美国嘛。 而且你有个法治的制度嘛。而且我这个不是任人唯亲的制度来的嘛。我这个不是靠我擦你鞋。同埋係台底交易嘅地方嚟噶嘛？喂，你嗰啲又全部透明嘅，税制又好，公司嘅制度又好，投資嘅法例又好，喂，全部睇清楚我先入嚟噶。喂，我 assess 過嗰個風險噶嘛？我 port 過，我 project 過嗰個回報噶嘛？我有計算噶呢啲嘢，所以我唔好識咋。 當嗱 係咪？ 你講翻李嘉誠啦，即係其實喺仲喺九年之前，係咪九年之前都唔正，都冇九年。嗰個碼頭公運應該係12年係嘛？ 咁上下啦， 即係我記得係阿容岩俾人逼退黨嗰個年代啊嘛，係咪？就係因為話人哋愛美神飛彈。 集集都要講佢啫，呢個咩人咁緊要？ 因為唔係我記得愛美神飛彈事件啊，即係 關咩事啊？係嘛？佢周圍貼你走，話咩走私啊？ 算啦呢個。 咁但係講緊李嘉誠，無端講佢啫。 唔係因為嗰陣時就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其實佢嗰陣時係最低潮嘅，即係。喂，嗱，其实佢嗰个剥削形象就最深入民心啊嘛， 嗯， 系咪？嗰阵时社民连都对佢系好 critical 啦，系咪？而嗰阵时记得80后咧，都仲系即系，我记得嗰阵时系咪有Village Hall 嗰啲啊？ 理事力强啊嘛， 吓，理事力强啦，嗰阵时系。咁你而家睇翻转头咧，即系其实佢除咗嗰镬嘢之外咧。其實就嗰嗱，佢之後呢幾年咧，似乎就即係冇咁多呢啲咁嘅新聞嘅，其實又 好啲咯， 係啊，好翻啲咯，因為可能會唔會係即係我哋自己亦都有個感覺、就是，就係喂紅色資本可能仲得人驚喎、 啊，啱。即係有個更衰嘅，所以你唔覺得 你有理事力場啫，但係你紅色力場嗰啲點搞咧？ 唔係啊，你應該睇翻轉頭就係、是、自從呢、這個扎鐵公運，然後再嚟碼頭公運之後咧，係所有玩呢啲嘢嘅大商人咧，佢哋喺公關或者面對勞方嘅呢啲反抗咧，佢更懂得點樣處理嗰、那個 政治公關係做咗好多，好咗好多。好过你九巴咁啦， 嗯， 系嘛？九巴系收 红机啊， 系嘛？就证明好契弟啦，因为你有更衰噶嘛， 嗯。 李嘉诚当然唔系好啦，话大佬做生意，喂，佢喺嗰啲咩货柜码头都系外判噶啦， 系 一 定系 判上判， 系啊。 咁啊呢，佢就剥削，唔系佢就系最后尾嗰个剥削者啫，等于 系咯。其实系咪收敛咗少少？ 唔系呢个问题啊，系因为你建筑同埋码头呢几年咧，唔知因为好经关系咧，佢人工加好多。 哦 ，OK。咁啊，即系李卓人都預兆啦，預示啦，就係、是、當佢個長，即係佢個仔，即係主政之後咧，咁啊，即係仲大鑊。不過即係臨完之前啦，都有個佢都講個話題都幾搞笑嘅，都想再講一講先。我哋播片聽聽先。 仲有？ 有 冇啦？唔係話即係對嗰個買樓嘅問題太注重咧，都唔啱嘅。譬如一個大學未畢業的，我記得他的女朋友跟他說呢、啊、你如果沒樓我不跟你結婚，是吧？如果這樣的想法呢，如果我做男的我會跟他說，那你趁現在年輕你快點找大哥說完了、啊、那你如果是你讀緊大學都未有 job 嘅時候，都未畢業，你就喺度講你冇樓，我唔同你結婚，咁呢個係唔正常到嘅，不正常，好嘛？咁啊，答覆你問題。 呢个话题咧啱啊，金英啊，金英喺度， 大家留翻佢呢个话题咁样讲 啦。 咁但系我觉得咁，李嘉诚呢个讲法都系即系反映咗成个社会气氛咯。 系， 即系 唔系即系呢个就系我觉得佢系好贴地嘅，即系佢未至于离地到咧，就觉得即系呢啲咁样嘅谂法咧系好合理。 唔係咁，你又好超現實嘅。不過佢又即係舉咧極端例子，嗰度有未畢業，而家唔係未畢業啊。係 係係， 個個畢咗業之後做幾年嘢，份工都係 可能 投影咁多。 其實唔係一個故仔，即係其實等於你聽過好多故仔，就話唉，即係個男仔即係冇樓唔結婚啊，或者佢聽咗啲咩叫做係咩公屋潮聞啊，係嘛嗰啲咁樣嘅故仔啊。 Come on James 嗰啲咧， 係咯。咁啊，即係冇樓就唔會理你啦，即係呢啲咁嘅説話。咁我覺得就佢都搞笑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 但係現實上唔係咁啊，唔係話因為我未畢業嘅時候，條女問我冇樓我唔嫁你嘅問題，而係我就算畢業五年之後，做咗五年嘢啦，都冇啊嘛。呢個現實世界啊嘛，呢個先至係現實世界。 边止五年啦、 啊？系冯检基啊！ 喂，除非你系靠父干，即系你老豆可能有层楼， 唔系、啊， 跟住咧就系加按咗佢，跟住就俾钱你首期就再买。 唔系、啊，你话五年其实系够还关东嘅啫。 唔系啊，冯检基走过上嚟呢一度啊，佢都话佢四条嘢啊，先至走去买人生第一层楼啊。咁你谂下啦，何况我哋？ 咁啊，看下基哥學習你哋而家，大家而家講咗基哥偶像係嘛，大佬？咁你揾翻嚟做一學花生咯。 唔係啊，我講緊佢當時講嘅嘢嘅啫。 明白，咁你俾只當偶像咯，近排係咁同阿基哥講笑啊。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係嘛？ 差唔多啦， 好 啦，拜拜， 拜拜， 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